Hello， 又嚟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咧就今个礼拜其实你话科幻啊，当然啊蚁侠啦。咁但系咧上个礼拜其实有套咧喺数榜嗰时 ，Task 佢哋都讲过嘅。咁其实我睇咗，变咗今个礼拜我喺度讲讲啦。就系咧我的野蛮女友导演啊拍嘅最新作品啊。咁咧香港个译名啊比较怪嘅，如果你要查咧就未必查到佢个名，佢个即系查网上咧佢就得香港系咁译嘅啫。叫做遇上世界上另一個你啊，得唔得？咁呢套咧正式個日本名叫風之色啊，風就佢即係吹風個風嚇，即係之色就色就即係顏色嘅色啊，得唔得？咁啊來自其實戲入邊有間酒吧都幾玄幻嘅一間酒吧，咁啊其實就係一個魔術主題嘅酒吧，咁喺入邊叫做幾個關鍵場口都關緊酒吧事嘅一個，你當係一個愛情故事啦，咁。所以叫風之色，咁啊會講呢套，咁因為呢套咧肯定入邊就係科幻嘅，咁點解咧？即間啊同大家講下，另外講兩套唔科幻但係值得推介嘅，包括今個禮拜先上，呼聲好高，亦都頭先數榜排喺第二位嘅《獅之愈和》嘅《小偷家族》啊，同埋再之前一直呼聲好高喺國際攞咗好多獎項嘅《黎巴嫩電影給我一個道歉啊！咁啊，今次不打電影時間會講呢三套嘅。好，先嚟講遇上世界上另一個你先。咁呢套咧喺三套對比嚟計，一定係最差，而且亦都可以話係郭在容導演，即係我的野蠻女友嘅導演嚟計咧最甩。亦都最拍到最狗血，亦都最無厘頭，兼亦都拍得最唔好睇嘅套作品啦，咁我就覺得直頭唔合格嘅。咁先講講啦，其實我的野蠻女友郭在容就響度啦。其實之後咧，其實佢去好多戲嘅趨向咧，即係當然拍翻青春愛情叫做喜劇，佢啊即係叫做有一手啦。咁但係之後咧，佢其實唔或多或少咧，好多電影佢都加入咗好多科幻。或者魔幻嘅元素，包括之前有即係凌瀨瑤嘅《我的機械女友》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套叫《時間脫離者》嘅近年，咁係講咧一個老師就同一個1983年嘅老師就同一個咧2015年嘅刑警啊，喺個夢境入邊啊，大家聯手拯救所愛嘅人嘅故事咁樣，咁有啲即係玩 time 嘅元素，咁另外即係亦都有即係總之佢都會往往都係叫加啲叫魔幻啦，應該話魔幻或者奇幻元素喺入邊。咁呢套都一樣嘅，咁啊叫遇上世界上的另一個我咧，咁就中文另一個你咧，咁啊中文點樣咁樣譯咧？咁就因為佢就直頭講出咗故事個重點嘅。咁個故事重點一開波咧，就話講個男主角。男主角就叫即係演員就叫古川雄輝啊，得唔得？都幾小鮮肉，幾靚仔。咁但我嫌佢啊碎得滯，塊面啊假假地。咁同埋佢係嗰隻典型好挫嗰隻演繹方法。咁啊幾抽離，我啊覺得就麻麻地去演得。咁啊戀人就係藤井武美啊。咁啊江湖傳聞就話咧，佢喺日本咧就話招咗10000個女生，然後先揀到佢嚟做呢個女主角嘅咁樣嚇。咁你問我個樣係靚嘅，身形都 OK， 不過算係細粒咯。咁但係事實佢同古川雄輝。兩個飾演情侶就冇乜火花，我就唔係好覺點樣有啲即係好成功嘅生離死別啊，嗰啲悲哀啊，又或者佢哋拍拖嗰時嗰種甜蜜啊，我都 feel 唔到嘅。咁啊，所以就選角上，我覺得已經喺愛情片嘅角度蝕咗碌噶啦，得唔得？咁故仔先講啊，點解遇上世界上另一個你咧？因為咧個男主角就話講佢個女朋友失蹤，個女朋友叫百合，咁就係藤井武美啦。咁而百合原來失蹤前咧，一直都講佢話 feel 到呢個世界咧係有個分身。就生存喺北海道，同佢一模一樣樣嘅，得唔得？咁然後 kitty 啦咁樣，跟住於是咧，就後屘突然之間失蹤。咁失蹤之後啊，收到佢阿媽個電話。咁啊，原來後屘先知嗰個原來唔係佢阿媽，而係佢阿姨嚟嘅，得唔得？咁總之佢喺個電話口中就話百合咧自殺咗啦。咁於是佢就好慘，好痛恨。咁啊，即係好頹個人生。咁啊，故事一開始就係以佢呢個咁頹嘅人生開始。咁後屘先慢慢抽絲剝繭咧，話嗰個去咗間酒吧，酒吧就叫風之色啦，亦都係而家日本正式呢套戲個戲名嚇《風之色》。咁而入邊就有呢、這個 咪竹內直人啊，得唔得？咁啊做嗰個店長嘅，咁個店長啊講啲嘢又好似好鬼圓啊，好鬼睇穿你個心啊，兼咧亦都咧有個呢個做魔術師出現，咁原來呢個酒吧咧就主題係魔術師，係會教人玩魔術啦，亦都會聚集好多即係日本喺東京啊，而家喺呢個地方啊，咁啊而且亦都會教佢，會令好多魔術師會喺嗰度傾偈啊、吹水啊咁樣，係一個即係魔術主題嘅酒吧。咁而入邊又遇到個魔術師，咁又話識得變咗佢喺個，因為個百合啊留低咗一盒嘢，入邊又會有啲鎖匙啊、有啲相啊，咁啲相又會見到喺北海道嘅佢，咁啊變咗有條鎖匙咁樣之類，咁啊即係總之好似有啲懸疑片嘅感覺，有啲道具留低就俾你去哭去揾。咁然後咁樣先發覺，原來男主角本身都係玩魔術嘅，不過就即係唔係好成名嘅魔術。咁於是佢就拿住嗰啲嘢咧，咁嗰個魔術師就變咗，佢話將佢入邊有個波板糖，將個波板糖變咗喺佢身邊，咁啊由屋企攞過嚟咁樣，咁啊有啲咁樣嘅魔法咯。咁第一就先要講套戲咧，郭在容拍咧，佢就將嗰啲魔法變成咗好似超人力嘅，而且佢永遠玩完個魔法都唔解釋嘅，得唔得？純粹鏡頭上交代嚇，就冇講話究竟係咪有個原因喺度啊？包括后来男主角咧会喺个车度咧行块玻璃上面写咗啲字，然后就一只手咧可以将呢啲鞋气咧印咗落喺架火车隔篱条路。个女主角坐紧架车同我一齐咁啱平排下嗰块玻璃上面，咁呢啲啊即系超现实，就接近 Marvel 嘅超能力噶啦，得唔得？咁佢都冇解释嘅，得唔得？咁而因为咁样咧，佢就拿住嗰啲物品啊去北海道，就叫做寻根啦，就叫揾下啦，究竟揾下相中嘅人啦。点喺嗰度遇翻一个同佢一模一样样嘅女仔，即系同阿百合一样样嘅女仔。那个女仔，那个女仔咧就叫做阿齿啊，得唔得啊？总之用百合同阿齿去形容，就大家会理解多啲。咁啊，阿齿亦见到佢亦都好 shock， 觉得咧佢系似佢以前男朋友。咁於是後尾咧 ，kick 啦，咁啊跟住就一場嘅魔術表演，咁啊大家又有啲溝通啦，兼又阿齒啊帶咗佢去，佢有個應該隻腳有問題坐輪椅嘅大佬，咁但係個大佬應該係資優生嚟嘅，即係講佢畫畫好叻啊，講嘢好快嘅，咁但係問題係講佢又會語無倫次嘅，咁啊總之即係喺個醫院度療養院度，講點樣透過佢用魔術又吸引啲護士注意力，跟然後就運走咗佢，咁啊總之有啲咁樣嘅 get 啦，咁最後咧經過一輪嘅溝通，咁啊嗰晚啊甚至乎上埋床嘅，咁啊搞埋個女仔，咁然後咧仲擺低。低咗阿百合嘅日记俾阿齿，咁因为当中佢搞嘢嘅时间咧，见到佢个纹身，佢就确信阿齿其实同百合系同一个人嚟嘅，咁于是摆低埋个日记，咁佢又自己有啲悔疚，即系觉得自己唔知点解又会沟，即系一个即系样似嘅人，定唔知点，我都唔系好明佢心理状态，唔知佢后屘走咗，咁走完之后咧，佢就翻到东京，佢就发奋图强，又睇好多魔术嘅练习，咁最后就成为咗日本知名嘅魔术师，咁然后先交代翻个剧情咧，由翻个阿姨交代翻，原来就话呢个阿齿同百合真系同一个人嚟嘅，不过佢哋唔系分身，佢哋系一个，因为阿齿原来当年咧睇住佢相亲咧交通意外。定係火燭咧，最尾就死曬。咁佢就喺個叫創傷後遺症咧，衍生咗兩個人格。咁如果佢做翻阿齒咧，佢就會諗起啲唔開心嘅嘢嘅。咁但係就另外就百合呢個人格就會係應該話百合創傷之後，佢就當自己係百合。咁百合就會。唔係，創傷之後就衍生咗人格啦。咁之後阿齒又話嗰個戀上咗個魔術師，咁、那個魔術師咧就喺個演繹上面個回憶片段入面個樣咧就 exactly 由翻男主角古川雄輝去飾演嘅，不過多咗兩撇須。OK， 咁原來呢個飾演嘅角色咧，佢就叫做天才魔術師阿龍，就話四年前其實原來喺日本魔術界已經出道啦，咁好勁嘅，最後就演咗一個叫夢幻嘅魔術，就特登揀咗北海道呢笪地方，就話點樣鎖住咗個龍，跟住就抌佢落海，最後就應該拆咗個龍咧，啲鐵鏈啊可以上翻水冇事咁樣嘅，咁呢個咁樣嘅叫好出名嘅國際嘅知名魔術就由佢演一次，咁但誰不知？咧演跌咗落去之后咧，佢就冇出现翻。 咁而又啲人搜索又揾唔到啊，即係呢個阿龍嘅屍體，咁啊從此就消失咗，咁啊變咗阿慈咧再一次痛失佢最心愛嘅人，於是就衍生翻呢個百合嘅性格，咁而又阿姨咧避免佢喺北海道咧成日勾起啲回憶，於是就將佢帶翻去東京，咁從而先會認識到阿男主角嘅，咁就咁所以係用呢個叫雙重人格去解釋呢個分身事件。咁啊，通常日本嘅電影節奏都慢啦，二來即成日都會咧興最後結局又夾硬扭一扭，咁呢套都係嘅，即係表面就話俾觀眾聽咧個分身就係個女主角啦，但係中段就會揭中就其實係多重人格，咁大家會理解就叫做多重人格，咁即係叫多重人格代替咗分身，咁其實係一套正常嘅愛情片，不過加咗一個咁樣嘅失憶或者多重人格嘅元素，咁但最後扭橋先知咧，就話原來真係有分身喎，套戲入邊係解釋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分身，喺唔同嘅時間，往往會有一個同你一模一樣嘅人，甚至乎連性格或者佢嘅喜好，甚至乎佢嘅才能都一樣嘅人，其實生活喺唔同嘅地方，只不過以前咧就冇人講，或者資訊冇咁發達嘅啫，咁佢就話係直接係郭在容。导演就话确立咗系有嘅，咁而原来阿龙同埋呢个叫做阿梁啊，即系东京嗰个男仔就叫阿梁，咁而四年前嗰个天才魔术师嘅阿龙咧，其实就话原来真系佢嘅分身感觉，咁而点解会搞咁多嘢？原来就阿龙咧系分身之余，喺佢做呢个魔术之前，原来佢去过东京巡回表演，考喺个街头考遇过阿梁，咁阿梁又睇唔到佢，但阿龙就望到阿梁，咁而阿龙望到阿梁咧，又唔知点解讲佢哋因为分身就有心灵感应，佢就直头会有埋佢个未来个个幻象啊！话阿龙见到未来咧，佢条女咧系会中意咗阿梁而唔中意佢，咁而因为两个都系分身咧，佢哋两个都中意同一个人咧，咁啊呢件事好悲剧噶，咁啊总之之如此类咧，又好悲情地，总之阿龙就选择咧决定自己死，然后就成全阿梁同阿女主角，咁而佢又觉得咧死咧作为一个魔术师应该死喺个魔术个表演上面，咁于是咧就系特登失敗而沉咗落海底就死咗嘅，咁而因為咁樣，最後 Kit Kala 個男主角又查來查去，最後又查到佢嗰本日記，就知道阿龍個魔術表演嗰個背後嗰個原理，兼又覺得阿龍冇理由失手，最後咧，咁阿龍因為阿梁已經成為日本知名魔術師嘛，就決定重演翻四年前阿龍失手嗰陣時嘅魔術，咁啊變咗引起咗話題，咁最後喺北海道再起個舞台，真係重演，而最後落咗海底咧。讲佢解晒啲锁咧，竟然又游到去见翻嗰个龙，就见翻嗰个阿龙嗰条尸。咁而一轮嘅蒙太奇对话咧，咁啊讲佢又终于知道原来个分身牺牲自己啊成全自己，即系最后又上翻岸就冇事，咁啊最后同阿百合就一齐，咁而又因为阿慈就象征咗以往嘅过去，百合咧又讲佢有啲悔疚。咁其实嗰阵时百合点解失踪，就讲后屘百合咧成日觉得自己系阿慈嘅分身，而阿慈喺北海道咧就好唔开心，佢自己喺东京咧又同阿梁一齐好开心，佢又话有啲悔疚咩，唔知点样，讲佢又翻翻北海道，又决定要离开佢，咁所以总之嗰啲角色嘅行动咧喺套戏入边啊交代得不清不楚嘅，做咩你当真系童话故事咁睇啦，都唔系好明佢哋点样做乜，好刻意地做佢点样分离，又刻意做佢点样分开，又刻意地又话我要撇你，又我要一世唔见你咁样，做咩最后咧就话总之佢出咗第三个人格。就百合同阿慈都冇咗啦，就出咗咧就扮呢个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嘅，咁啊将男主角就当正系嗰个 Leo， 佢又扮嗰个女仔，咁啊最后就以嗰个女仔个名去称呼佢，咁啊两个就一齐咁样就完咗呢套戏噶啦，得唔得？咁啊成套戏咧感情刻画就好粗糙，就连观众都唔知道究竟男主角究竟个位喺边啊！即系正如你无端端个女主角做咩事要离开阿梁咧？咁如果佢系人格系百合，佢同阿梁系开心嘅，咁大家相熟相亲咪完咯个故仔。咁佢又唔知点解有啲嘢又要翻北海道，翻北海道又话要唔见佢。个男主角明明见到佢啊，知道佢系同一个人，但系问题帮完佢之后咧，第二朝又要走，又话要唔见佢。咁啊，夹硬做一啲好狗血嘅分离。咁但系问题走下又喺个火车度咧见到佢，又咁啱阿佢坐嗰个亲戚架车咧，又同架火车啊！ 同一條路平排見到，咁大家咧就窗口望窗口，又做一個魔術，又寫啲字，又咩撚嘢掛住你啊，跟住又變咗去佢架車度咁樣，即係啲嘢好超現實，又好鬼浮誇，兼又好狗血嘅。咁我覺得呢啲場口咧，即係可免則免啦，或者我即係當大人睇啦，就唔係話青少年朋友俾呢啲導演呃到咯。咁你話問我係一個新導演拍呢啲咁樣嘅叫垃圾情節，我覺得合理。你以郭在容咁有資歷，而又咁已經成功拍咗一套咁青春嘅愛情片，又之前拍咗咁多咁加入咗魔幻元素嘅戲，連呢啲最基本就係個魔幻設定啊不清不楚啦，奇幻解釋又不清不楚啦，感情塑造啊不清不楚啦，角色刻畫又模糊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大錯都竟然犯咗喺郭在容度，我相當失望啦。咁呢套戲我評為即係今年都叫伏片都冇話伏片啊，直頭係爛片嚇，因為本身都爛爛地嚇，本身個劇本都爛，咁而又加上一啲咁狗血嘅情節啦，咁而佢拍法你話拍得係咪好靚又唔係？即係如果你話以郭在容嚟計，或者叫日本興嘅叫唯美式拍法，呢套又唔係喎。你問我啲譬如嗰個魔術表演嗰、那個舞台啊，好鬼粗糙，好鬼求其啊，幾條鐵柱，咁跟住又話講佢又成為魔術師啊，好多人好多 fans 啊，咁嗰啲咧，跟住又試過幾次魔術，又喺醫院度幫佢表演魔術啊，救走咗啊女主角啊，女主角後屘即係第二次翻北海道，女主角啊講佢抑鬱症發作，咁啊跟住就唔知點樣又入醫院嘅，咁後屘又救佢出嚟咁之類，咁唔知啊即係好嘅操作，整體拍都拍得唔靚，不過唯一就話發覺呢套戲咧，其實可以同一時間用另一個角度理解咧，佢係一個叫北海道旅遊雜誌嚟嘅。佢好入面好刻意突出咗北海道嘅景點啦、資藏啦，跟住就又有呢、這個以溜冰聞名嘅溜冰，即係話係話係依世界咧得啊北海道個緯度咁低，而又有喺個海度有咁多浮嘅冰喺呢度俾你睇到嘅，就唔需要去到阿拉斯加啊，去到北極圈啊、加拿大啊咁遠咁樣，咁佢咁講，咁啊係世界知名，咁跟住又會好多北海道嘅雪景啦，好多北海道嘅海景啦，亦都有北海道嘅地理風貌表達到出嚟嘅，咁而同期亦都有櫻花啦、東京嘅櫻花啦等等，咁啊即係你可以當佢係好 sell 北海道嘅一套戲。咁而但係出嚟個效果咧，所謂嘅愛情片啊，即係我成日話都貴乎要細膩啦，同埋要你有個叫情嘅建立。咁啊兩個人嘅演繹，就算佢演繹緊阿龍定演繹緊阿梁，其實佢都係錯，而佢兩個人嘅角色明明係唔同㗎嘛，雖然係分身啫，但係佢拿捏唔到個演技上嘅唔同嘅，咁所以演出嚟，我覺得兩個根本上係同一個人嚟嘅啫，只不過多撇須嚇。咁而個女主角咧相對好啲，即係演活阿百合同埋阿恥之間嗰種即係精神嘅唔同，嗰、那個性格上有啲唔同，咁我又覺得算拿捏得好，只不過阿藤井武美結構性同古川雄輝咧就真係冇乜火花，一來古川雄輝就高啦，佢就矮差唔多成三四個頭，二來咧我又覺得好似藤井武美啊大年紀過古川雄輝，咁其實好似個感覺似姊弟戀嘅，三來佢哋兩個所謂啲離離合好夾眼，我又唔覺有啲咩感情嘅推動位。咁啊，四來佢哋兩個即係你當係打車輪或者之類咧，都好爛嘅，即係個感覺係好酷，好形象化地嘴一嘴咁樣，即係唔覺嗰種激情喺入邊咯。咁去到尾都係，咁啊變咗套戲啊，即係一套愛情片，個男女主角嘅愛情刻畫都唔 work， 就枉論你加咗奇幻元素，而又最後啊講原來個魔術師，佢一開始見個魔術師同嗰個酒吧老闆咧，其實都係分身。都係同一個人做嘅咁樣，咁即係會加咗啲咩元素落去咯。咁而佢又直接講就話，其實又聽翻阿天才魔術師龍嘅錄音帶，就留俾阿梁聽嘅。佢就話咧，都估到未來咧 ，Kikla 你一定會遇上阿百合，即係阿恥啦。咁啊，最後 Kikla 咁我會願意犧牲咁樣之類。咁啊唔通啊嘛，咁佢就都會直接講啊，冇解釋咩叫分身，總之話呢個世界有咯。咁而最後喺個魔術表演度又會可以喺個水底度揾翻嗰個龍，揾翻佢嗰條絲，即係嗰個鐵龍啊，即係做魔術嘅鐵龍。咁啊當年已經會有搜救啦，係嘛？你唔見咗個人都唔會而家仲喺個海度揾到。咁而就喺隔離啫，咁啊條絲仲係鎖咗喺嗰個龍入邊咁樣，一粒樣樣黑黑暗暗咁啊，睇唔真咁樣啦。咁啊變咗呢啲好粗糙咯。咁啊整體嚟計呢套啊真係實在太悶，而且亦都係咧好狗血兼又拍得唔算好靚嘅一套叫純愛情作品啦。咁係一個好差嘅示範。咁我一定入去咧都係爛片。 片嘅十大爛片之一嘅，咁亦都對郭在容導演嘅功力咧置於呢個懷疑，或者可能佢老啦嚇，即係已經落山虎就收得皮嗰只，咁就變咗我就即係對佢再冇任何期望啦，咁就呢套啦，好冇？好，講完一套差，當然係講套正啦，先講呢個禮拜最 hit 嗰套啊，《小偷家族》啊，其實就係2018年《獅之與和執導》嘅日本作品嚇，其實《獅子與和》嘅戲咧，其實就唔係想象中咁文藝嘅。你可話你問我，你問我，我覺得佢係介乎文藝片同劇情片之間啦。咁啊，最香港最出名就係呢個《垂釣換了我的父親》啦，跟住然後就到《碧海還心》啦，到到上年就到《第三度殺人》啦。咁而又有之前有《垂釣換了父親》之後就《海街少女日記》啦。咁啊，套套喺香港都算喺文藝片嘅角度啊，即係叫做小品電影入邊嚟計算收。咁亦都幾有觀眾緣，香港觀眾幾受落，咁所以呢套一上咧就已經成為話題作啦，亦都竟然去到我哋數榜嘅第二位。咁點解呢？因為佢係呢套咧日本好似第二套啊入到呢個康城影展，亦都係竟然可以最終咧攞到金鐘國獎嘅一套電影啊！咁就所以就變咗係一套喺國際叫攞獎項嘅日本電影，咁啊所以變咗香港你都知，香港觀眾啊追名牌啦，咁啊攞個獎一定爆啦，咁啊咁而我入場睇過，發覺就真係唔差。亦都系睇得到《獅子與和》嘅功力咧，又進一步啦。即係以往你問我《垂釣換我的父親》，都係講緊係一啲家庭入邊嘅小糾紛，從個家庭去講親情咯。咁而《海街少女日記》亦都係好一個倫理關係，講四姊妹唔同時代，定再反映日本嘅唔同價值觀。咁亦都有啲進化，你見到跟住去到《比海還心》，又係一個好簡單嘅愛嘅親情故事，但係就描述到嗰種刻畫到嗰種即係《比海還心》就係嗰種親情啦。咁但係趨向會平淡啲嘅《比海還心》，咁啊冇咁勁。咁第三到殺人我就最唔滿意啦，因為上年我睇過，發覺佢好故弄玄虛，但係事實又拍得靚嘅，即係個攝影角度啊拍得靚嘅。咁但係問題就個故仔好故弄玄虛，就即係將啲回憶啊。同埋一啲蒙太奇就叫做堆埋剪接，咁又加咗一個一啲之前嘅一啲悔疚啊，講罪孽嘅嘢入去咁樣啫。咁但係問題就我覺得有啲故弄玄虛。咁我估唔到嚟到呢套咧，反而就今次呢套可以話集曬佢咁多家咁多套之前嘅優點，而又改善咗自己缺點。咁我拍得係好精彩。咁呢套我就一定。入到今年十大外語片嘅，你問我啊？咁點解呢？因為第一咧，佢又好獨特啊！小偷家族就一個冇血緣關係而住埋一齊嘅家庭，包括有個婆婆，有個男主角啦。男主角就係中村雅也，亦都係真係好多獅子與和嘅戲都有佢份，而就係垂釣換了我的父親福山雅治嘅對面，同佢調換咗父親嗰、那個即係貧窮家庭嗰個男人金村雅也。咁另外亦都有咧就安藤英啊，咁係一個日本女演員，都唔細年紀啦。咁但係問題原來佢入面係有套藏戲，除咗衫咧，發覺都真係褲計都真係正。咁雖然年紀唔細啊，咁但係有啲韻味嘅，咁啊安藤英就做佢老婆，咁而呢兩個嘅就同個婆婆其實冇血緣關係嘅，咁兼咧個婆婆又有個女仔嘅，咁個女仔啊OK 啊，咁啊係呢個叫松江末優啊。副計都唔差噶，咁就係23歲嘅啫，得唔得啊？咁啊，即係喺入邊出名嘅有出演過惡之教典，咁都唔差喎。同埋亦都係做過海女啊，係啊，海女入邊隊長嗰個角色啊。咁係啊，咁啊入邊亦都講佢咧係阿婆婆嘅，因為佢個身份有啲扭橋嘅。咁開頭又講佢亦都同婆婆冇親戚關係，不過都係住喺嗰度嘅啫。不過佢咧原來就係做嗰啲風，即係叫做童貞殺嘅風俗娘啊。即係咧原來日本興咧啲日本人又嗰啲鹹，即係色情事業啊，但係隔住塊玻璃，佢就會著翻校服，又會咧哇喺度喺你面前揸波啊、自摸啊 咁樣之類咁樣，咁然後收錢咁啊，咁啊即係做從事一啲叫色情事業。咁但係亦都會咧，你加錢咧係可以同佢傾偈，又可以咧伏喺你度，又甚至乎可以啊揸下對波咁樣。咁但係問題唔俾搞嘢嘅，因為搞嘢咧即係被定義為即係色情事業咧，就政府差佬又話會冚咁樣。咁總之係類似咁樣，咁啊日本興呢科嘢咁樣啊，咁啊幾過癮嘅。咁佢做一個咁樣嘅人。咁然後就講佢收養咗兩個僆仔，一個僆仔幫佢偷嘢，一個就啱啱喺故事先出現嗰個僆妹咁樣。嗰、那個僆妹咧就好似之前有套咩《再沒有路人的都市》啊，咩我咩沒有我存在的城市嗰、那個咧僆妹嚟好似，即係我覺得係啊，但係我查唔到，唔知嗰個女仔嘅身份。咁但係都幾好戲。咁啊，一個叫做冇血緣關係嘅家族，一個以小偷，但其實佢哋都有正職嘅，不過就講佢描述到就東京嘅低下階層嘅生活咯。阿婆婆就靠佢啊死咗嘅老公嘅退休金，就每個月有10,000元就去生活。咁而又另外呢嗰、那個男仔即係男主角中村雅也就會做啲建築地盤嘅散工，咁但係之後工傷啊冇保障，咁反而變咗手停口停冇公開。咁而安藤英呢講佢就喺個一個叫做洗衣嘅工廠嗰度做啲即係搵個燙斗燙啲衫咁樣，咁但係後屘又話講佢因為裁員，咁啊俾嗰啲自己以前嘅喺個同事嘅好姊妹咧，反而出賣，就一來就話會威脅佢會偷嘢。平時佢會偷咧啲客人俾佢洗衫嗰時揞唔到，譬如有啲錢啊，或者揞唔到入邊有啲小飾物，佢就會偷咗嘅。咁之原來又話講佢俾佢見到佢啊收養咗嗰個女仔，那個女仔其實就係失蹤嘅兒童嚟嘅。咁佢就話：如果你唔辭職咧，留翻住份工咧俾我，留翻住份工咧，我就爆你拐帶兒童咁樣。咁即係類似有啲咁嘅人性嘅刻畫咯。咁啊，所以變咗佢後屘又冇嘢做。咁除咗之後，因為佢好窮啊，咁佢哋就算有嘢做。嘅時間咧都係啲散工啊之類啦，咁所以佢哋枕住都會偷嘢嘅。佢點樣去超級市場啊？偷嘢啊？kit kat 啦，偷嘢食物啦、啊，偷又試過偷魚竿去賣啊咁之類咯。咁啊，佢啲士多啊都會偷咁之類嚇。咁呢度亦都少少講啊，佢入邊亦都有咧出翻呢個解憂雜貨店入邊嗰個老闆啊。咁我覺得幾過癮啦，由佢做翻呢個附近士多嘅老闆，兼有長氣交俾佢。原來佢一直都知道呢兩個小朋友會偷嘢。最後嗌停佢哋，反而唔係捉佢哋，而係請佢哋兩個食雪條，然後好語重心長咁同個大佬講：唔好教個妹偷嘢啦。咁我覺得有啲感動嚇。咁而成套戲咧就係話一個以小偷嘅家族，咁其實佢哋冇血緣關係，但反而係一班咁樣嘅，你可以當係烏合之眾啦。大家迫於喺一個好細嘅單位入邊被社會遺棄嘅人，佢哋反而發展到一個比真正有血緣關係更親情嘅親情嘅演繹喺入面。咁而每個角色入面嘅互動嗰、那個塑造都係細膩嘅，而入面亦都係透過一啲好生活嘅小節去描述到佢哋嘅關係，而且啲對白呢係唔會講到出口，係好多需要大家思考去諗而又唔做作嘅對白。咁呢啲就係嗰種感情刻畫嘅細膩，亦都成全到《海街少女日記》同埋《垂釣換了我的父親》。咁《垂釣換了我的父親》已經刻畫到即係一高一低，一個律師精英家庭同一個低下階層家庭嗰種對比。咁呢套齋玩叫低下階層，咁其實都有對比嘅，因為後屘會穿翻咧婆婆其實個老公咧。前雖然個退休金啊俾咗佢啦，咁但原來佢老公啊之後就係娶過第二個，咁啊娶咗第二個咧，嗰第二個女人咧係有錢嘅，咁而生咗個仔，咁啊叫背棄咗呢個前妻，咁所以個婆婆咧孤獨生活嘅啫，咁但係憑住佢個退休金都係俾佢婆婆，咁即係我估嗰個老公個真愛最後係俾係前妻，就唔係呢個家庭，咁但係呢個家庭咧就因為佢老即係娶個老婆係有家底嘛，咁後屘老婆死咗啦，咁啊生咗個仔，咁而個仔啊生咗兩個女，咁而兩個女咧，咁因為個老婆死嗰下，即係老公死嗰下，咁都有個喪禮啦，咁而呢個婆婆咪去咯，咁去到仲炒一輪大鑊，咁啊侮辱咗佢咁樣嘅，咁而之後咧先發覺原來呢個資優家庭咧，佢有一大一細個女，咁而又好似呢個資優家庭都係有前妻娶兩個老婆， 咁而個大女就疑似啊，佢其實都留白嘅個獅子如王就冇講到。咁但係疑似咧嗰、那個呢、這個仔咧都係娶兩個老婆，而個大女就係第一個老婆生，而個二細女就而家老婆生。咁而呢個資優家庭咧，好明顯就仲寵愛個細妹多過個大家姐，咁所以個大家姐好唔開心，咁最後又逃離咗呢個家庭。咁而逃離個家庭咧，竟然個老豆咧，竟然係唔會去報警，就當個女唔存在，又對外面嘅人講咧，佢去咗澳洲讀書。咁其實呢個女係邊個咧？就係喺嗰個小偷家族入面就做風俗娘嗰個女仔啊，咁得唔得？咁而呢度咧喺故事中段先揭發，而開頭揭發咧係講阿婆婆去翻呢個家，凡係啊佢老公死忌咧，佢都會過去啲家人又再拜佢老公。咁而有啲咧即係拗佢有啲叫做安慰金咁啊，俾翻佢咁樣。咁佢原來每年都會喺度攞30,000英镑嘅。咁從而佢又講佢見到個大女張相，咁啊特別導演有個 cose， 佢仲特登問個大女去咗邊，又唔見佢嘅。咁然後個一家人就話去咗澳洲讀書。咁然後就咁樣暗示咗，其實就係嗰個女仔。咁如果你精明地睇咧，見到佢著校服個碌就同佢而家風俗個碌係好唔同，但係同一個演員做嘅，咁你就會穿啦。咁但係及後最後梗係爆大鑊啦，後屘啊揭骨啦，引致啊差佬查，咁啊成個小偷家族咧就散咗嘅。咁喺個透過差佬嘅對話邊先知道佢個來龍去脈嘅，咁啊叫做。有啲位咧个身份系 hold 住观众，咁所以佢又糅合到即系一个叫做低下阶层同埋富贵家庭嘅对比啦。咁而描述个刻画个低下阶层嘅角度又好细腻嘅，亦都有讲话唔同啊，建筑界啊女仔啊，即系工厂妹啊，加阿婆婆孤独老人啊，再加一个被遗弃嘅小孩啊，再加一个叫家暴嘅小孩。咁呢度讲咧，个女仔就家暴嘅。咁啊佢哋成日行个单位见到佢啊坐出门口，加上嗰日好冻。咁个女仔又好肚饿，迷迷糊糊咁样，于是就抱佢翻屋企啊，请佢食嘢。咁点知个女仔咧自己又唔肯走，咁啊又唔想翻去，咁于是又决定啊收留佢咁样咯。咁而发觉咧个家长明明唔见咗个女仔咧，咁佢曾经抱个女仔翻去屋企，第二日谂住劈翻低门口个船，点知听到入边啊吵闹，就似个男个阿爸又话个女唔知系咪佢。个女又话个女陀手攣脚，跟住个女咧，即系个阿妈又指控个老豆，就话成日花天酒地，咁啊喺度吵闹紧。咁总之咧，又睇到个女仔咧，成身都伤痕嘅，咁啊好多俾烫斗辣嘅伤痕，又打嘅伤痕。咁啊问个女仔啊，好呆滞嘅，又好惊嘅，咁啊变咗估到佢啊，即系受家暴啦。咁啊于是又决定啊收留佢咁样咯。咁但系问题个原点咧，都系属于呢件事。咁而至于嗰个男仔咧，就后屘中段先揭穿，原來就話當年啊男主角女主角去偷諗住偷車入邊嘅嘢，咁啊見到佢被遺棄咗喺個車入邊，咁而又好曬，個男仔又好虛脱，咁於是啊剝爆咗玻璃窗咧，救咗個男仔出嚟，咁跟住就成為咗呢個小偷家族啦，得唔得？咁啊變咗每一個人佢嘅身份都係慢慢先講出嚟，咁啊起碼 hold 住觀眾唔會悶啦。咁而成套戲入邊嘅對白好細膩，亦都反映到呢個日本叫低下階層嘅生活，咁啊已經做到叫做描述社會或者叫做描述社會現象嘅作用啦。兼咧，佢係透過一個即係叫反諷啦，冇血緣嘅小偷家族反而獲得到有血緣家比有血緣家族更深嘅親情。咁而最後婆婆係會死嘅，死之前佢竟然係講阿 Leo， 然後先第二日就睡夢之中死。咁啊死完婆婆仲要掘佢埋咗落個地下度，因為佢又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咁佢又都有啲利用嘅，即係如果婆婆死咗，冇咗個筆退休金啦嘛。咁於是就加上佢哋嘅身份又唔可以敗露。咁啊，然後就埋咗佢喺個後花園。咁然後先到故事中，即係都叫中後段先死。咁而死完之後咧，到阿男主角掘阿婆婆條屍埋佢喺花園之後咧，先爆咗句咧，估唔到我要埋多一次。咁然後先有個哭啦，咁我發覺呢句説話點解咧？咁然後又到最後個結局高潮位就係個女主誒細路女同埋個細路仔去百超市超級市場偷嘢，咁但係偷下就個女仔應該即將會俾人哋知道。 嘅情況底下，嗰、那個男仔咧犧牲自己，特登撞爛啲嘢，跟住拿咗咧包產跑出去，然後引起咗人注意啊，叫救咗個女仔咯。咁而但係佢咧跑下跑下，最後跑唔到啊，跟住自己咧擒咗喺個天橋度跳落去下邊逃走。咁點啊跌斷咗只腳嘅，咁啊跟住就然後入咗醫院。咁入咗醫院咧，咁啊東窗事發啦，啲人又問佢個名啦，又會揾佢個家長。咁啊發覺佢又唔係佢個家長，咁資料咳啦，咁啊騰騰呱呱騰騰，最後就查到佢原來男主角女主角都係假名。咁然後先查到原來女主角之前咧都係風俗娘嚟嘅。咁不過風俗娘嗰度佢之前有啲對話咧，你如果仔細睇咧，佢已經認咗啦。即係阿安藤英呢個角色不嬲就同喺啊同阿松江抹休嘅對話入邊，暗示咗佢其實係之前係做風俗娘。咁而男主角其實不嬲佢嘅客嚟嘅。咁原來我講佢做風俗娘之前，佢個前夫啊成日虐待佢。咁最後咧，竹村亞也就中意咗佢。中意咗風俗娘，即係去玩而中意咗佢，而幫佢出氣就殺咗佢老公，就埋咗佢個前夫落去個花後花園入面嘅。咁所以佢先話點解要一生人而孤唔到要埋兩次就咁解。咁最後話藤藤關安藤最後呢安藤英呢個角色咧，自己攬曬啲罪名啊，坐監啊，判咗五年嘅。咁而令到竹村亞也咧就唔需要坐監。咁而大嗰兩個靚妹咧，咁就揾得翻啦。咁啊，最後就個男仔始終唔知道自己嘅身世，佢因為太細個啦。嗱嗰陣時佢執佢翻嚟嗰時好細個，佢講佢啊，即係接近 B B 嗰陣時咁樣嘅。咁而又判咗佢男童，冇男童院，即係去咗即係一啲社會機構咁啊寄宿，咁啊即係孤兒院嗰度生活啦。咁而個女仔咧就翻去一個咁啊充滿家暴嘅家庭。咁而亦都有一啲傳媒追訪佢阿爸阿媽，即係嗰女仔個阿爸阿媽，又質問佢點解唔報警啊？又話你屋企係咪有問題啊？咁之類，咁啊有啲咁嘅人性批判嘅。咁而最後個結局啊，睇下究竟點收科啊？咁啊，先知道就女主角安藤優原來係判五年嘅，咁佢同中村亞也嘅感情應該係維繫到，個中村亞也係會等佢出監，咁而中村亞也後屘啊都搬咗一笪地方啦，揾到份散工啦，咁但係問題咧，安藤英特登就話要叫埋個僆仔過嚟探監，喺個探監嗰度咧，安藤英先詳細講翻。佢喺邊時邊日喺邊架車喺邊個地方邊個商場隔離嘅車度架車嘅型號同埋架車嗰上面個名，因為日本人興架車咧，車牌上面都有個名噶嘛。咁啊，講埋佢個名，咁就即係叫俾咗佢嘅身世資料個男仔，咁然後釋懷咗。咁因為佢之前咧都描述咧呢一個男女主角其實已經當咗呢個仔，呢個細路仔係佢個仔。咁而原來安藤英係冇得生。咁得不育嘅，咁所以你兩個係冇後代嘅，咁而當咗一個仔，咁而中間咧，其中一個位就中村亞也成日都想個小朋友咧叫佢做老豆，咁但係個小朋友啊係都唔肯嘅，咁啊類似咁樣咯，咁跟住就隔咗一排，然後就嗰晚再講佢偷走出嚟，就喺中村亞也度瞓，咁啊再有啲親情嘅描述，然後先講咧。原來當日當小朋友瞓咗喺醫院，佢哋一家人其實係諗住著草走，不過咁啱就俾嗰啲社會福利處同埋差佬捉到嘅啫。咁佢就問翻你嗰日其實係咪諗住走？咁佢喺個床度答就話係。咁跟住然後就好自然咁冇嘢。到第二日送佢去車咧，阿男主角個僆仔同佢老豆已經再唔係好親暱。而係用啲日本敬語去對答，咁好見外㗎喇。咁然後 kick 啦，咁最後就上車，望都唔望老豆一眼，咁而老豆又唔捨得咁之類㗎。咁但係最後又除咗頂帽，佢唔想俾人見到佢擰返轉頭，然後佢對住個窗係講咗聲爸爸，咁然後完嘅。咁就變咗就即係幾感人，亦都幾立體幾細膩嘅感情。咁而最正嘅 end shot 唔係呢度，而係之後再補返呢度就好批判啦。補返個細路女，佢喺個屋企就冇人理，自己一個喺騎樓玩下，佢見到騎樓，佢就擒出去喺個高位望住出面個風景之後，係擒出個騎樓。 個鏡頭係打直見到佢，正面見到佢擒高咗個騎樓，好似想跳樓，好似啊，又或者好似想揮手，又或者好似純粹想擒出去玩啫，然後就出字幕嘅。咁呢個留白咧，好 open end 啊，究竟係咪一個悲劇嘅結局？個女仔係忍受唔到呢個家暴嘅家庭而嘅跳樓自殺咧？咁亦都反映到係咪日本好多，即係日本而家都係啊，好多小朋友好細個已經自殺啊嘛。咁係咪想訴批判呢個社會呢個問題咧？咁、那個女仔係咪最後咁樣悲劇結局咧？咁如果係，就覺得好 sad 嘅套戲。咁而有人就話佢其實係揮手，暗示佢其實係望緊個男仔。個男仔喺個孤兒院啊逃出去揾佢，咁啊建立咗一個兄妹情嘅。咁亦都有，亦都有人講話佢純粹想擒出去，出去見翻個世界，即係意思佢唔係跳樓。咁呢樣嘢就我都唔知道。咁、那個感覺，不過你問我咧，照計佢嗰一家人住嘅屋咧，應該都唔係高樓大廈嚟嘅，我又覺得又應該唔係跳樓。咁樣嘢佢好留白嘅，咁所以我都等觀眾就自行去領悟啦。但我自己個人覺得《獅子如和》嘅戲又唔會話真係咁悲劇嘅嚇，佢都係一個屬於有責任嘅導演，往往帶譬如佢指引咗啲問題出嚟咧，都係剖析咗啦，佢都喺個戲入邊會有個解決方法，或者戲入邊都有個好清楚嘅結局咯。咁我又覺得又係等你觀眾自己領悟啦。咁而我覺得套戲好睇在就一來犀利咯，二來又即係夠膽用小偷嘅角度去剖析到日本低下階層，亦都用小偷家族去講親情呢樣嘢。咁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包括兄妹情啦、疑似父子情啦，跟住母子亦都有段情，就話講佢原來個僆仔知道俾人哋嗌話係阿媽，佢係開心，咁啊會有個叫疑似母子情建立。婆婆對佢呢一家人嗰種付出，到最後講緊呢人咯，而又婆婆同佢個家人，咁同嗰個即係索嗰個即係從江抹休嗰個疑似，其實佢唔係佢婆婆嚟噶嘛，即係佢係只不過係佢阿爺前妻。即係叫做可以話同一個阿爺啫，咁但係問題佢又建立咗一個比真正婆婆更深嘅關係，咁而又自己個屋企人反而對佢冇親情，係婆婆反而錫佢咁之類咯，咁而最後結局阿松江抹休應該翻去原本個家庭，咁但係自己獨立長大就唔再理佢阿爸阿媽，而佢自己亦都會有去翻間舊屋懷緬翻佢同婆婆嘅日子嘅，咁有個咁樣嘅 shot 嘅，咁所以每個都有一個清楚，即係除咗個細路女啦。其余都有个清楚嘅脉络，亦都描述到个亲情系好细腻、好立体、好塑造到唔同嘅角色。咁呢啲就文艺片最必须咯，即系文艺片又贵乎真诚，即系贵乎细腻啫嘛个情感。咁呢套系做到。咁而最正，佢每一个人嘅身份都系层层去递进、层层去讲，叫做 hold 住观众，亦都适当每一个位置都有啲悬疑位。一开头又靠嗰张相啦，另外就会话点解会掘多一次啦。三来个高潮位就哇个差佬。嚟到啦，要爆大镬啦！跟住然后透过差佬嘅对话，勾翻起每个人唔同嘅真正背景，又穿翻佢啊男女主角之前原来杀过前夫咁有单咁样嘢，佢哋原来两个系其实通出翻嚟嘅咁样，即系类似咁啊。跟住 keep crack 咁样，咁有啲嘢叫成适当地 hold 住，既兼顾剧情嘅推进、剧情片嘅少少起承转合啦，亦都兼顾文艺片嘅节奏。嗰種細膩，但你問我節奏整體都算慢，但係唔算慢咯。咁拿捏得幾好，咁呢個就獅子如和嘅功力啦。咁加上咧好多幾個位，我又即係我自己都冇小朋友啦。咁但係問題我又覺得咧，好多個位都靠嗰兩個小朋友嘅演繹推動，亦都中間有段就講話從中村。阿松江問翻阿男女主角：你哋兩個係點維繫嘅？點維繫呢段感情㗎？我見你哋兩個好耐冇搞嘢喎，咁樣。咁中村就話：我哋靠個心咯。咁松江話唔信。咁跟住然後阿中村問佢：咁你覺得你阿爸媽點維繫？咁松江就話：佢為錢咯。咁然後中村先講話。錢我就係我哋冇錢，先用個心去維繫。咁有一啲咁樣好精警、好絕句嘅對白，搭落有味道嘅，好值得思考反思嘅對白喺入面。咁類似嘅對白，我記得呢個啫，其他其實好多嘅，婆婆講嘅嘢啦，跟住安藤英講嘅嘢啦，中村雅也講嘅嘢啦，小朋友唔覺意講嘅好童心嘅嘢，譬如佢會以為上學嘅人就只不過喺屋企讀唔到書嘅。渣嘅男仔，即係嘅學生先要上堂，我自己可以自修咁樣。 正常嘅人，小朋友唔使上堂。咁另外佢覺得偷嘢咧，因為啲嘢擺得喺個貨品度咧，其實就未屬於任何人。我只不過係攞啫，就唔係偷。咁會有啲歪理加咗入去。咁而佢俾個士多老闆送咗去食雪條，佢自己內心個道德鬥爭，佢同個妹點自處？一開頭佢又唔妥個妹嘅。咁個兄妹關係點建立咧？係好細膩，亦都寫得好好。咁總之真係叫做唔好話文藝片咧，其實都唔算好文藝嘅呢套戲。即係中意睇呢啲叫做刻畫人性，以角色去帶動劇情，本身個故仔唔係好複雜嘅人嘅觀眾就值得一定睇到戲啦。咁我覺得睇得到獅子如何嘅功力，而整體咧雖然佢係刻畫呢、這個人性陰暗面啦，同埋刻畫呢個日本低下階層嘅生活啦，咁但係整體咧，我覺得佢啲 shot 擺得都靚，即係都係有景深，亦都有唔同嘅攝影技巧入邊，咁都係拍得係好有層次，而又睇到值得反思。咁我自己幾個位係幾感動，咁即係好值得大家睇嘅一套戲，可以話近年 sell 親情嘅戲嚟計，呢套嘅真係最成熟啦，值得大家入場。好。跟住落嚟講一套乜勁嘢啦，因為咧呼聲好高啊，就話係黎巴嫩嘅電影點解香港都會上到咧，就好簡單啫，因為佢攞過好多國際獎項，包括佢係咧黎巴嫩第一套入圍最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九強入邊，即係叫第一套黎巴嫩電影可以獲得提名啊，而又勇奪到威尼斯影展入邊最佳男主角大獎，跟住勇奪美國電影學會電影節觀眾票選最佳電影，亦都勇奪美國叫中國全國際影展 BBA 大獎，另外橫掃黎巴嫩電影獎項攞到九項大獎，兼喺美國爛番茄電影網入面竟然有 96% 超級好評嘅一套黎巴嫩電影。咁點解叫給我一個道歉呢？如果你網上揾就叫你只欠我一個道歉，咁而英文名呢叫 insult 係解羞辱啊，咁其實三個名都譯得好嘅，都點提嘅，因為套戲真係佢係一場官司，佢個目的係想個想對方俾一個道歉，我覺得㗎啦。咁但係一單好簡單嘅爭執，發展到傷人事件，之後發展到官鬧上法庭，然後鬧到係種族仇恨，勾起咗黎巴嫩人本身黎巴嫩人同埋巴基斯坦人嘅種族衝突，然後又勾起咗當年黎巴嫩1990幾年嘅內戰。咁總之勾起咗好多歷史、政治、好多立場、身份嘅博弈，甚至乎去到基督徒同埋本身回教徒嘅立場嘅對立。咁而越演越烈，最後演成全國嘅示威，總統都要介入嘅一場法庭戲。咁啊，開頭我以為真人真事啊，後屘我查翻就應該唔係，應該係全創作嘅一個故仔。咁但係確實創作到好寫實、好真嘅一個。可以話係叫法庭電影嚟嘅，因為咧套戲除咗頭同中間嗰啲位啦，其實大部分都係個法庭發生，咁係一個控辯雙方嘅爭拗，從而越揭越多嘢，亦都係咧由一件好小嘅街頭爭執越演越烈，發展到失控，而佢哋兩個嘅立場都有動搖過，佢哋都其實想講對唔住，但後期已經失控啦，已經到唔係去控制啦，律師又為咗要博上位，嗰、那個維權律師又話要為公義，然後就俾政治人物騎劫咗呢單官司，咁啊發展到好大嘅一個社會事件咯，咁啊係一個好有，我覺得幾寫實得嚟，又幾有創意嘅一套電影，咁而入面咧確實係好似廣告牌殺人事件咁啦，咁而係發到大，亦都講到係好誇，咁而呢套係比廣告牌殺人事件，我覺得更勝一籌嘅一套外語片咁啊，真係估唔到啊！咁而入面係拍到佢嗰種張力，咁而最主要歸功咧，你問我就係嗰兩個男主角嘅演繹啦，得唔得？咁啊，蘇花兩個嘅外國名我都唔識讀，咁啊冇辦法可以介紹。咁但係咧，個第一就飾演叫做，其實個事件都好簡單啫，一個叫做都係喺黎巴嫩本 本地土生土長嘅人，咁佢就有個嬌妻，佢自己啊，你當好似劉德華咁型嘅，即係都係一個型男嚟嘅。佢自己開喺屋企樓下開咗間車房，咁就跟住就做整車生意咁嘅啫。咁都算係一個叫做中階層嘅家庭啦。咁而個老婆啊，大肚即將要生個女，咁嘅家庭就話有一日突然之間就嗰條街就要裝修。要整，咁另外咧，根據法例，市政府又要收葺一啲違例僭建，咁佢個騎樓就有個出水喉，但佢就自己咧就整咗一條喉出嚟，就咁趌出嚟嘅啫，令到啲水咧，如果佢洗嘢咧，啲水就會就咁肥落下面條街。吓咁啊，撇湿到途人嘅，咁而先聚焦嘅冲突位就一个叫巴基斯坦嘅工头，咁喺度整路嘅时间咧就俾佢啲水淋湿咗，咁啊跟住佢就上去就叫做都有少少理论啦，咁但系同期咧佢就话你呢个咁样伸出嚟嘅水喉咧其实僭建嘅，咁我哋会免费帮你做条水管，咁啊谂住想入屋，咁但系佢又话唔俾，我呢度唔俾你入屋嘅，咁于是又一轮叫闹交啊，咁但系问题之后咧。那個工頭又叫啲工人就自己升個叫做嗰啲升降機啦，就自己幫佢駁咗條喉，參咗落隔離嗰條雨水渠道。咁其實冇好小事嘅啫。咁啊點樣整完之後咧，個男主角覺得你點樣冒犯我，無端端幫我整條水喉又叫咗你唔好整啊整，於是就拿個錘駁爛咗條喉。咁然後仲話佢係 you are the bitch 咁之類類似，即係鬧唔知鬧佢咩，好似你整一撲街咁之類啦。咁於是就個巴基斯坦人覺得冒犯，咁啊 Kitty 垮啦，咁跟住然後就明明應該話係下面嗰人，即係一輪指咬佢就話 you are bitch 咁，即係你話你整撲街咁樣。咁於是個嗰上面嗰個黎巴嫩人就覺得冒犯，搞做乜你自己入屋企，即係搞屋企個水管？兼又鬧我，咁於是就去公司投訴。咁啊，公司投訴，因為呢個涉及到咧，即係黎巴嫩人當代其實咧個情況都幾似香港。我覺得佢又係咧黎巴嫩當地嘅人就覺得咧喺以色列逃出嚟嘅巴基斯坦人咧嚟到呢個黎巴嫩咧，咁就佔咗佢好多資源嘅。咁佢話佢嗰個城市咧有200多萬巴基斯坦人，咁啊好多引發好多問題，社會問題啊，又要攞即係可能揾唔到工，又會有啲哇黑社會又勾結啦，又好混亂。咁當然巴基斯坦人都係好人，咁但係話喺當地又受歧視啊，揾唔到好嘅工啊之類，咁啊亦都啲即係啲種族上嘅歧視就緊㗎啦。咁而喺佢土生土長嘅黎巴嫩人，佢哋有一派即係極右嘅組織咧，就覺得要趕走呢啲巴基斯坦人，叫佢去翻自己國家以色列啦。你去嗰邊你走啦，去科威特啦，唔好喺依度喺呢個國家，咁要我哋養佢咁之類。咁我啲咁嘅叫激進就情況就似好似我哋激進派嚇、啊，即係話蝗蟲啊咁之類。咁而所以佢哋結構性咧嗰、那個。工头就巴基斯坦人，呢、这个就男主角就系黎巴嫩嘅土生土长黎巴嫩人，咁而两个系本身已经有呢个种族嘅冲突，兼亦都有种族上嘅歧视，甚至乎有宗教上面嘅矛盾嘅吓，咁、啊、而因为咁样呢件事就投诉，咁啊跟住后屘个上司就话息事宁人，就叫啊游说，最后 keep 垮搞咗好耐，咁佢又话投诉啊唔罢休，咁啊跟住点都要处理啦，咁上司就已经后屘低声下气就叫啊呢、这个巴基斯坦人咧搵日夜晚就过去个车房度就同佢道歉，咁于是都决定道歉嘅，谁不知道歉嗰下咧个男主角又唔知 keep 垮咁啊，即系觉得自己赢咗啦，跟住一轮嘅说话就侮辱咗巴基斯坦人，最后竟然侮辱到话你哋呢个民族啊，最之前如果有边个将军杀晒你就最好啦，咁涉及到啲民族上面嘅羞辱，佢忍唔住就一拳打咗落工程师度，即系男主角度，咁啊嗰一拳咧，其实就导致呢个工程师啊断咗两条肋骨。兼咧就因為就會個肋骨咧吉穿咗個肺啊，咁啊導致咗有呢個叫唔知咩穿破性氣孔咁之類，最尾佢又變咗都叫做幾嚴重，要透醫院，要安傷之餘又做唔到嘢，咁啊變咗又有經濟損失啦，咁啊結信又做乜打我，於是個男仔又決定就告呢個巴基斯坦人啦。咁但係巴基斯坦人咧不嬲涉及到黎巴嫩人同巴基斯坦人嘅官司咧都好敏感嘅，咁於是就即刻會有啲傳媒關注啦。同期巴基斯坦嗰個人咧又匿咗入去巴基斯坦個難民營入邊，咁啊揭骨啦，咁啊又揾佢唔到，咁差佬又捉唔到，咁又顯發咗就話係咪巴基即係黎巴嫩嘅人又唔敢入巴基斯坦嗰啲難民營入邊捉？ 人，咁係咪黎巴嫩人犯罪又捉唔到咧？又引發咗呢啲咁樣嘅社會討論嘅。咁但係之後咧，經過一輪嘅遊說或者之類啦，咁最後嗰、巴基斯坦人咧就自己決定出嚟自首。咁啊想叫做，因为佢呢个描述佢个巴基斯坦人都系一个有道德、有信仰，而且佢亦都觉得佢一个好嘅公投嚟嘅。佢就亦都系知道喺呢个城市入面咧，巴基斯坦人受尽歧视，于是佢难得佢系一个工程师，有知识，亦都有实力、有技术嘅人，佢就好照顾佢其他巴基斯坦嘅人。咁亦都系一个好似一个好深明大义大哥哥嘅一个阿伯啦。虽然佢岁数唔细噶，你见佢都四廿零五啊岁咁样。於是就決定啊，勇於面對。咁於是就上court啦。咁但係上court咧，就去到律師參與啦。咁先咧，男主角嘅律師咧就原來係一個政黨嘅律師嚟嘅。咁曾經係代表極右嘅嘅黎巴嫩嘅一個政黨嘅律師，咁又話會義務幫佢。咁而嗰邊幫佢係一個維權律師。咁後屘先穿咧，原來嗰個女律師就係呢個男律師個女嚟嘅，得唔得？咁啊，又有啲咁樣嘅藤藤瓜瓜藤藤關係喺度咯。咁啊，因為兩個律師都想自己贏，亦都咧做講到喺個法庭嘅世界咧，你唔揭我瘡疤就我唔會揭你瘡疤。啊咁未有呢兩個律師之前咧，佢哋兩個自辯嘅。但喺個第一次官司入邊自辯係應該咁講，第一次官司自辯咧，當個官問到一啲好仔細嘅嘢，究竟嗰日明明你諗住立身道歉噶嘛，點解突然間會演變成打佢咧？咁反而個嗱巴基斯坦人咧，即係覺得如果講咗呢句説話咧，一定會勾起成個巴基斯坦人嘅不滿，兼亦都會勾起呢個種族嘅仇恨，佢就特登厚道唔講。咁唔講咧，反而法官又覺得你梗係有啲原委，而又喺個官司入面咧，嗰、那個黎巴嫩人咧又仍然係覺得自己好啱，成件事又好串，亦都對答上係好主觀嘅。咁而令到最後個官就判咗呢個巴基斯坦無罪釋放嘅，得唔得？咁就叫先贏咗一單官司。咁但無罪釋放咧，咁、那個男主角話梗係好慶啊，好慶啊，夜晚又瞓唔著啊，亦都記覺得自己又受即係受到不公平對待，甚至乎啊話鬧個官話佢收咗黑錢，你收咗巴基斯坦人嘅錢，甚至乎你就話你因為係佢係巴基斯坦人，你先會唔敢判佢有罪，你驚引起巴基斯坦人不滿，你熬底你唔係法律唔係正義咁樣之類。咁之後咧，夜晚就講佢自己瞓唔著，就出去做嘢。咁因為佢本身有個肺有問題，唔可以用力嘅。咁於是就用力搬個電池咧，竟然就觸發咗個傷口，又唔知有啲咩穿破性氣口，咁令到佢窒息，跟住又發跌暈咗喺度。咁老婆帶住肚，夜晚發覺佢暈咗去車間，好驚啦，即刻用力搬佢上車。而又送去医院啦，中途咧因为太用力，令到佢早产，咁啊调翻转就大镬啦！一件好小嘅事，本身都系自己嘅皮肉之痛嘅啫，但系竟然累到自己个女咧早产，仲要得嗰五磅，好似一粒好细个小细路女，要瞓氧气箱，咁个老婆亦都喊，嬲咗佢，咁啊变咗觉得佢就会直诉诸就话系呢个人令到佢个女早产。咁而決定再上訴，咁於是先請嗰兩個律師。咁律師介入咧，又各自互揭瘡疤，後屘又揭到最後，終於個辯方即係意思巴基斯坦人嗰邊啊，開始就敗陣嘅。咁於是個女律師迫於無奈，最後講咗嗰句説話。就話你巴基斯坦人應該一早俾人哋殺曬先得啊！咁於是哇，全國譁然，咁就引起哇轟動，開始咧個男主角咧又會受到滋擾，亦都有好多巴基斯坦人話要報復，跟住佢甚至乎又要請個保安，跟住夜晚有人啊抌石仔啊，跟住喺個車嗰度又喺個搞個車房啊，跟住後屘佢有兩個電單車人搞車房，於是班人黎巴嫩人啊捉，點解後屘？之後就見到佢噴個好似納粹嘅標誌，唔係納粹一個星形標誌咁樣，總之冒犯佢哋嘅。於是後屘咧，後屘有個電單車經過，佢又以為嗰個電單車就係等於噴油嗰個電單車。於是十幾廿人追呢個電單車，咁導致呢個電單車衝咗去交叉路口啊，撞到重傷。咁原來先發覺嗰個原來係一個黎巴嫩人嚟嘅。咁於是類似咁樣嘅蝴蝶效應咧，令到件事越搞越大。咁成件事咧好有張力嘅拍得，雖然係法庭戲。 但係嗰兩個律師咧咄咄逼人，點樣以呢個唔同嘅論點制敵？咁究竟講緊係佢害到個女早產啦，定還是因為你自己唔聽醫生勸告去做嘢做到早產啦？咁究竟我打到你令到你受傷，但係問題你嘅併發症究竟關唔關我事咧？你雖然我打你一下，但係問題你言語間嘅侮辱，即係意思係民族上面尊嚴上面嘅侮辱，係咪等於你身體上嘅傷害咧？邊樣嚴重啲咧？你侮辱人先，我打你，究竟係咪情有可原咧？另外又涉及到話一個人如果俾人哋激到佢個情緒達到一個叫失控嘅環境下失控而打人，咁嗰下究竟係令到佢失控嘅人有罪定還自己有罪咧？咁啊類似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爭拗。咁最後咧喺個傳媒又推波助瀾啦，有人又影法庭相啊，跟住後屘又涉及到連個控方律師都失控。闹咗佢系即系有啲同嗰啲在座法庭嘅人喺度闹交，又爆咗句咧，你喺呢个叫做立场上政治立场上嘅驳啦。原来我证明你呢个律师其实系赞成赶巴基斯坦去以色列嘅走狗咁样，咁啊叫做極右派嘅黎巴嫩人嘅走狗咁樣，咁啊變咗又引起咗一個俾人騎劫，最後演越烈就演到去由總統去調停，但係總統去調停咧都唔能夠嗰陣時嘅男主角都未放棄，都係仍然覺得義正言辭，點解要我去屈服？咁而個總統啊，當然就話想要平息翻國內巴基斯坦嘅不滿啦。咁啊，最後都調停唔到之餘，咁個感動位係後屘律師反而揭翻，原來個男主角本身咧，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喺呢個黎巴嫩城市長大、土生土長嘅人。原來六歲之前咧，住喺某一個黎巴嫩嘅，你當一個鄉村。去種香蕉，咁但原來呢件事就涉及到黎巴嫩九幾年嘅內戰，又話唔知咩極右分子又逃村殘殺咗佢啲嗰啲咁樣嘅市民，咁而佢係呢個屠殺事件嘅幸存者嚟嘅，咁呢個身份咧不嬲男主角不嬲都唔想講，咁但係個律師咧就爆出嚟，咁兼最後 kick 垮啦，引起咗好多有嗰個內戰上面嘅博弈啊，覺得點解會咩啊？咁原來佢都係個受害者，咁而最後引申咧嗰一晚咧，巴基斯坦人特登去翻車房，然後當再講翻話，其實你以為你自己係受害者啊？你以為依啲就係受傷害咩？你嗰啲人只不過死啫嘛！我哋巴基斯坦人啊，比死更慘啊！點解特登講啲嘢，又再侮辱翻佢本身嗰啲村嘅民？最後就引到男主角再向佢一拳打埋去，咁啊叫做還翻一拳俾巴基斯坦人。咁而巴基斯坦人咧打完受完嗰拳咧，即刻講對唔住。咁然後個男主角先知道，原來係嗰個巴基斯坦人特登引佢。即係特登激嬲佢，還翻句道歉俾佢咯。咁於是佢自己咧都立場都軟化啦，然後仲特登揸車過去，去佢嘅家鄉睇翻嗰啲香蕉樹，睇翻當時嗰啲話頹垣敗瓦嗰個城市嘅景況。咁最後咧結局咧判啦，最後個官咧判巴基斯坦人無罪釋放咁樣完嘅成套戲。而出面咧已經充滿咗好多爭拗，不過當然最後你話出面個動亂點收科，又套戲又好 soft 咁交代，一個 why soft 咁交代算啦。咁我估套戲個目的都係旨在帶出咗呢個衝突，咁同埋就透過一間小官司，即係描述到黎巴嫩人心入面點諗，同埋黎巴嫩與巴基斯坦人之間嘅關係。基本上將呢個議題真係透過電影帶到全世界咯，咁而亦都表述到巴基斯坦人嘅立場，亦都表述到黎巴嫩人嘅立場。個官最後點解會判佢無罪釋放咧？都有段語重心長嘅對白。咁啊，透過法庭戲咧，就真係好鮮明地交代到呢個政治立場。兼套戲本身擺位上咧，好緊張刺激，好多嘢係 hold 住觀眾，一層層去揭佢哋每個人嘅關係，一層層講啊巴基斯坦人嘅原委，一層層講話。呢個黎巴嫩人嘅原委，然後就點樣被政治騎劫，件事點樣失控，點樣發酵，然後傳媒介入，跟住個老婆點睇，雙方嘅老婆點睇，跟住個女又點，咁之後揭發，咁最後咧，你問我男主角兩個男主角對望，似大家其實雖然無罪釋放，但係佢覺得自己係勝訴。 佢都唔想件事再搞落去，而佢最後見到梅翠釋放咧，大家回望，大家都係有個原諒對方嘅眼神嘅，咁呢個就係給我一個道歉。咁你問我咧，以法庭係嚟計咧，比起逆權大狀，甚至乎比起第三廣告牌殺人事件，廣告牌殺人事件唔算法庭戲啦，但算係叫做逆權戲啦。比起近年我即係叫做舌劍唇槍嘅猖狂帝國，同埋比起呢個叫做啱啱嘅莫莉遊戲，我都覺得更勝一籌。呢套戲咧，我擺咗喺暫時啊，擺咗喺今年嘅票房應該叫十大嘅第二位啫。佢僅輸俾咧我至愛就《忘形水》啊，因為《忘形水》都係今年噶嘛，你要知嚇、啊、就唔係咩噶嘛，就唔係上年噶嘛。咁啊，今年嘅年頭其實好多金像獎嘅得獎戲都喺年頭一月播曬，咁啊，所以競爭好激烈嘅。咁啊，最後我會排佢今年係即係外語片十大入面嘅第二位咁犀利啊！第三位啊！我僅次於《忘形水》同埋《死無對證》嘅啫，得唔得？咁我覺得佢仲好睇過《廣告牌殺人事件》同埋《莫莉遊戲》。咁呢個就個評價啦。中意睇法庭片，中意睇呢啲叫做佢其實悶嘅，佢一啲好多對白嘅戲，亦都好舌劍唇槍嘅戲，亦都係中意睇一個即係叫做哇兩個立場好鮮明嘅對立嘅電影咧。呢套絕對值得大家睇。